节目开场的歌曲呢，真的觉得他很会唱歌，他叫做彭佳慧，歌名呢爱到无路可退。继续要听的作品呢，这也是和几个喜欢唱老歌的朋友，如果去 KTV 的话呢，他们一定会唱到的歌曲，来自张浩哲《北风》。 放开沉重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想抽一点刀，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孤独地眺望，我知道不能忘。

黄立行在 LA Boys 之后单飞的第一张唱片的标题曲叫做《你身边》，后来被拿来了做电影《十七岁的天空》当中的主题曲。继续一直在歌曲当中以感性示人，而且以伤感的情绪打动人的阿桑的作品，叫做《保管》。 有限的看天多宽，大不了像他的夜晚听海浪，心情会平凡，值得吗？总提心吊胆，从此就收起了烦。每个人都有个港湾，就是他漂流的答案。小镇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雨在是下一站路边平台，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雨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 当今华语歌坛发展的主流当然是国语音乐，而其实广东话和闽南语的音乐呢，在各个区域当中还是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有很多在香港歌坛很成功的歌手，在国语歌坛不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他的广东话的歌曲在撑场面。继续要听到的这个歌手呢，他这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虽然距现在发行年份有很久了，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有这一张的国语专辑。唱歌的叫做梁汉文，这首歌《蝴蝶来过这世界》。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我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曾经一同情的喧嚷，如今愿你张望情感的宽敞。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

来自天雅蔡健雅的作品叫做《呼吸》，这首歌的第一句唱出呼吸两个字的时候，和王菲当年唱游专辑当中那首脸的前两个字非常非常的相似。继续来听 Boys to Men I Miss You。 I've been feeling this emptiness for some time, trying to make do, but my world has been so crazy living without youI'm a man not ashamed to admit my faults now that I know.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now is I should have never let you go. So every night before I go to sleep, I pray that the Lord.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线条优美的灰色外墙，红黑相间的宫廷式大门，绿意盎然的银杏古树，一座风格独特的全封闭式箱子屹立在王府井大街上。这正是建设中的北京地铁8号线37王府井北站。记者24号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获悉，8号线37及其延长线的16座车站已全部开工，未来将分段开通，预计珠市口站到银海站2018年底前率先开通。房山网消息，2017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全区女会员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特为我区女性持卡会员策划了一系列金卡服务项目。活动时间2017年3月1号至3月31号。活动为此次房山区总工会向我区持金卡的女性工会会员提供免费发放电影票1000张。而且三八节当天，前100名持票观影的女职工可领取免费爆米花一份，刷金卡享受北亚骨科医院、同济东方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仁德医院三家医院的女性健康体检优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想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

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重复，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和我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男的最好跟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会不会用，永远不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权，可能又会偷偷 来来来，靠着窗听人为人弹吉他，他人间创作的很很长长，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人为人弹吉他，他人间创作的很很长长，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来 来来，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忘记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万首，节目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平常，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是